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二。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建国门外大街永安里路口到日坛路口东向西车行缓慢。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北京本次降雨，城区5处积水段路已经全部处置完毕。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要力争在8月底前把当前疫情控制住。 另外，三地热点方面关注，北京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配偶、父母以及子女相关的医疗费用。 天津方面推进异地就诊门诊，直接结算，让更多人受益。 河北方面，雄安国际酒店项目首个单体结构封顶。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水利部预计松花江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塔利班宣布战争结束，武装人员进入首都喀布尔。 东京残奥会原则上无观众举行。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二集，丰台大瓦窑村，北京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这里诞生。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早安京津冀。首先我们来关注近期京津冀的降雨和防汛信息。北京方面，受到弱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北京市昨天傍晚开始遭遇短时的强降水，并且伴有6到7级的短时大风。北京市气象台相继发布了大风蓝色以及暴雨蓝色双重预警。截至到昨天晚上的10点钟，北京市平均降水量达到7.5毫米，北京市最大降水量和城区的最大降水量都是在石景山雕塑园，为91.7毫米。 除降雨外，昨晚石景山区部分区域还遭遇了短时强大风。目前没有查到官方披露的最大风力，但暴雨加强风导致北京市石景山区翠园东街10多棵大树被掀翻，路面交通受阻。昨晚11点左右，有通讯员为京津冀之声发来了现场图片。消息发布后，北京石景山官方微博立即回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处理，部分已处理完毕。在这里，我们也向所有连夜处置的应急部门道一声辛苦了。 接下来再来关注未来的雨情变化趋势。本周五之前，北京市呢仍然处于偏南暖湿气流的控制之下，多降雨过程。而明天下午到夜间，周四白天仍然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雨具随身，注意交通安全，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 记者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昨天晚上的降雨因为瞬时雨强大，排水集团运营范围内的预支东路、科峰桥、丰裕桥、南沙窝桥、五路区桥等5处出现了积水段路，今天的凌晨0点前已经全部处置完毕，恢复交通。昨晚9点，排水集团启动了防汛2级响应，排水集团所有的泵站人员全都在岗，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共1846人。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 记者从天津蓟州区了解到，针对15号、16号连续两天的强降雨，蓟州区启动了平原防洪四级和山区防洪三级预警响应。据了解，蓟州区各乡镇为了应对此次的降雨，共转移安置了337户886人。 因为连续降雨，蓟州山区的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状况，后期仍有降雨。受其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将会比较高，提醒广大市民尽量避开降雨时段前往蓟州山区旅游度假，并且注意安全。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本周河北雷阵雨还会天天见，每天行走在不同的地方，范围也不会固定。降雨形式呢，主要是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以及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另外，近期河北省降雨频发，而且局地雨势较强，所以请山区游玩的朋友们多注意地质灾害的发生，避免到偏远的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接下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近期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流行，全球疫情大幅反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上升，全国出现了多点散发疫情。截至8月14号，全国现有本土确诊病例涉及16个省份，现有150个中高风险地区。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了20个工作组在地方督察指导工作，我国疫情防控正面临自2021年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防控形势。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马晓伟日前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围绕近期多点散发的疫情防控新形势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马晓伟表示，当前全球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德尔塔变异株加速传播，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上升，稍有松懈麻痹就会导致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九月份将会面临开学季，大中专院校以及中小学如期开学，一些省份计划中要组织一系列的重大活动，所以要力争在八月底之前把当前疫情控制住，尽快让社会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 马晓伟说，目前全国疫情扩散风险总体可控，在发生疫情的48个城市中，截至8月14号已有36个城市超过6天没有新增的感染者报告，除扬州等地外，其余地区仅报告零星散发病例。考虑到多地已持续加强各项的防控措施，对人员流动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全国发生大规模疫情扩散的风险较小。 截止到8月14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了 18.5 亿剂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了 7.7 亿，而12岁到17岁人群接种工作按计划稳妥有序推进。总体异常反应的发生率与前期相比基本持平，所以接种工作总体顺利。 8月16号，记者从国药集团了解到，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已经找到了有代表性的毒株，并尽快研制成疫苗上市。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段凯博士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于2020年7月16号起，在阿联酋等多个国家开展新冠灭活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中，分析数据结果显示了以下内容。 中国生物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接种后安全性良好，两针免疫程序接种之后，疫苗接种者均产生了高低度的抗体，中和抗体阳转率达到 99.06%， 新冠疫苗针对已确诊的中重症的保护率达到 100%， 总保护效力 72.51%，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技术标准及国家药监局的相关标准要求。 段凯博士介绍，该所研发团队利用灭活疫苗技术平台的研发进展非常迅速。8月2号，武汉经开区发现了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尤其是德尔塔毒株此次来袭，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很快分离出了毒株。 段凯博士同时表示，面对传染性更强的变异毒株，从长远角度而言，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接种第三剂能够更好地强化对抗新冠病毒的能力。

作业现场严格实行三区两通道管控，区域结合部之间设督导员，避免交叉感染。工作人员与入境人员各行其道，降低职业暴露风险。 在海港口岸，卫生检疫工作中推行两集中、两统一的工作模式，对从事国际航行船舶检疫的人员实施集中工作和集中封闭居住管理，对检疫作业实施统一指令下达和统一作业指挥，而对重点国际航行船舶实行一船一案，追溯28天以内航行史和旅居史。 在做好空海港口岸入境监管人物同房的同时，天津海关在人员管理上严格落实内外同步。日前，一线工作人员已经全面落实了14+7+7的全封闭管理，单独设置封闭办公区和生活区，一线干部已经100%接种了疫苗。在闭环管理的基础上，对相关人员实施每日一检、每周一检等检测工作。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再来关注全国其他城市的疫情。昨天下午，江苏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江苏省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洪流通报，经江苏省委、省政府同意，秋季开学总体安排是高校9月15号之前不安排学生返校，中小学等分两类情况安排开学。 高校具体开学情况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高校所在社区市今年以来一直为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的，9月15号后可分期分批组织学生返校。第二种是高校所在社区市有中高风险地区的，自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满21天后可分期分批组织学生返校。 另外，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包括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幼儿园分两类情况安排开学。第一类就是今年以来一直处于低风险地区的社区市9月1号正常开学。第二类，今年以来有中高风险地区的社区市从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满21天以后，可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 另外三种情况不能组织学生返校，第一种是疫情防控条件不达到当地疫情防控要求的，第二种是各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第三种是应急预案和演练不能落实到位的。 接下来关注新疆方面，新疆亳州卫健委党组副书记、主任宋涛在昨天晚上8点举行的第二场亳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新冠肺炎疫情和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称，目前阿拉山口市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展开，同时对重点场所定期开展环境监测，坚决阻断疫情的传播渠道。 宋涛通报称，8月15号亳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后，亳州立即启动了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全州应检尽检共498879人全部为阴性。 关注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16号公布，截至当天零时，香港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输入性病例。目前，香港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12036例。卫生防护中心介绍，过去14天，香港累计报告46例确诊病例，包括1例源头不明的本地个案，其余都是输入个案。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最新发展，收紧从美国、法国等16个海外地区到港人士的检疫要求，要有关安排将于8月20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实施。 鉴于澳门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缓解，为逐步恢复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昨天出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刊登了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批示，自18号零时起解除关闭部分娱乐场所的特别措施。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3D 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 协同发展，京津冀3D 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医疗。日前呢，京津冀三地医疗保障都是有了新消息。北京方面，北京市医保局昨天发布关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补充通知。通知明确，北京城镇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所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通知指出，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计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有关精神，增强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互助共计性，提高个人账户资金使用效率，对个人账户使用范围进行明确。 个人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零售药店所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自付费用。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障范围的其他支出。 继续来关注天津。天津医保部门推进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让更多人受益。河北工业大学坐落于天津市，下学期开学，持河北省医保卡的师生就可以在校医院直接刷卡。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河北工业大学有将近一半的生源来自河北省，再加上教职工，在河北省缴纳医疗保险的人数超过10000人。在校医院买药看病，由于没有联通异地医保结算，报销起来让大家挺头疼。 多的有时候手续办不全的，回来回去两地一跑，麻烦极了。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问题被反映到了虹桥区医保局。由于河北工业大学医院属于一级医院，按照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推进计划，应该是在明年年初完成。但是经过调研，区医保局决定特事特办。 虽然作为一个一级定点医疗机构，但是呢，他承担着周围师生啊几千人的医疗保障任务，异地就医需求量很大。我们按照急需先行，这个逐步推进的原则，成立了工作专班。 开通异地就医门诊直接结算系统，需要对原有网络重新改造。虹桥医疗保障局牵头成立的工作专班，利用假期抓紧推进，协调区卫健委快速完成项目申报和审批。为了能保证数据顺畅稳定，专班协调医保虹桥分中心的工作人员，在就医高峰等患者较为集中的时段开展压力测试。考虑到系统的承载能力，区医保局还安排了备份系统。校医院的医保结算系统完成了异地联网测试，现在医保虹桥分中心正在对校医务人员进行培训。下学期开学，持河北省医保卡的师生就可以在校医院直接刷卡。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日前，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规范基本医疗保险省内异地就医政策，实现省内无异地工作的通知》，明确9月1号开始，河北省取消所有省内异地就医备案，参保人员省内就医可以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规定的支付范围及其标准。 根据通知，在河北省内各统筹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均在覆盖范围内。政策实施范围包括参保人员在参保地外省内其他统筹区以开通住院或门诊医保定点的医药机构住院、门诊就医及药店购药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 普通门诊直接结算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门诊慢特病的结算更便捷，而药店购药更方便。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异地直接结算，执行国家规定的使用范围，河北省内定点零售药店均可以使用。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 D 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 D 协同发展，京津冀三 D 热点。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教育方面。首先是天津，记者从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天津市招委关于天津市普通高考报名有关事项的通知及通知的解读，昨天正式公布后，一时激起千层浪。 这一通知的核心信息是，天津市高考报名条件由单一的户籍要求调整为了户籍加学籍的要求。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户口在天津，但是却在外地上高中的孩子。 天津市招生委员会介绍，这是按照加学籍分布式的原则，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借鉴兄弟省份的经验做法，经深入调查研究，反复比较论证，制定了通知。通知给予了3年过渡政策。 天津市教委同步公布了市教委关于做好2019级、2020级和2021级具有天津市户籍和在外省市普通高中就读学生转学工作的通知，以及市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学籍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两个配套文件。天津市16个区在各区政府官网同时都公布了转学工作的方案，有需求的家长和学生可以进行查看，或者拨打电话进行咨询。 北京市住建委昨天正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新建商品住房销售行为的通知。通知明确，新建商品房应设置交付样板间，样板间的装修装饰标准应做到和预售方案中所列的清单内容、购房和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以及项目实际交房的状况都保持一致。在交付样板间内还要布置公益样板区，交付样板区和公益样板区的至少保留到交付项目后3个月。 通知要求开发商在制作展板、沙盘、楼书、 APP 软件等各类销售宣传材料时，项目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绿地景观、小区道路等比例关系应与规划许可总平面图一致，项目以外的展示内容应该和现状保持一致，不得展示没有建设的内容。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当中严禁误导客户处置占有公共部位，严禁宣传周边没有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另外严禁渲染紧张氛围促销。 项目内外可能对合同订立和房屋价格有重大影响的情况，尤其是涉及噪音、烟尘、污染、辐射、隐私、通风、采光、装修、丧葬等不利因素，要准确全面地向购房人公示。如果销售人员没有把不利因素告知购房人，并由购房人在购房合同中书面确认的，市区住建部门将责令开发企业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将暂停该项目网签。 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未来的热销项目，根据规定，如果项目出现登记意向客户超过批准销售房源3倍的情况，开发商应该采取公正摇号的方式。热销项目将会优先面向符合本市限购政策的北京市无房家庭、属地居民家庭、周边单位职工家庭，具体优先购买顺序和购买家庭条件，由属地住建建设部门确定，并且在项目预售方案当中最终明确。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就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做出了安排部署。实施方案明确了目标完成实现为2025年。 实施方案聚焦了五大方面，明确意见当中取消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环节、收费项目及其他类似名目的费用，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自2021年3月1号起全部取消。对规范政府定价及经营者收费等价格行为提出了规范要求。对于政府定价管理的项目，制定完善成本监审和定价办法。对实行市场调节的价格或收费，严格规范经营者的收费行为，严禁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实施垄断行为等。 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口岸城市，同时拥有空港、海港优势资源，天津加快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建设，以一招先手棋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盘棋。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依托自贸试验区、机场片区政策优势，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一期进展顺利，项目包括进境货物指定监管场地、国际邮件互换局、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快件监管中心、普货监管中心、转关中心和拼装中心等，并引入海关、边检、机场口岸等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对货物进行信息申报、查验和放行的一站作业，不用将货物运送到分散的海关指定监管区，实现集成监管。目前，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已经启用，通关便利化的效果初步显现。通过打通海关通关信息与邮政物流信息，这里实现了国际邮件一次扫描一次通关，日处理能力提升了5倍，每个国际邮件通关时间由1小时缩短到5分钟以内。眼下不仅能全部处理天津本地的国际邮件，还可以疏解一部分北京国际邮件互换局的压力，服务范围覆盖京津冀以及三北地区。 日本和韩国的海运国际邮件都实现了在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进行一个分拨，更好地落实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 目前天津港保税区已引进了包括顺丰、中远空运总部、极兔快递等一批航空物流行业龙头企业，下一步将以大通关基地建设为依托，充分利用海空两港优势，加大临空产业、冷链产业以及邮政快递业的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增强航空物流产业的聚集效应。 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晚上9点左右，北京海淀区出现局地强降雨过程，汉河路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经过该路段时被困，车内两人经过救援人员和群众救出之后，由120及时送往医院进行救治。然而遗憾的是，今天早晨两名驾车涉水被困人员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善后工作已经开展。目前北京仍然处于汛期和多雨季节，请大家一定关注天气预报，出现强降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提高防范防汛自我保护意识，必要外出时一定要做好自身防护。 昨天，位于雄安新区荣东片区西北侧的雄安国际酒店项目首个单体结构完成封顶。雄安国际酒店项目占地面积约为8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19万平方米，共15栋单体，包含一座国际酒店、一座国际会议中心和13栋贵宾接待楼，是集国际峰会、政务接待、商务旅居于一体的东方园林式酒店。此次封顶的单体为国际酒店。雄安国际酒店项目旨在打造新区国宾级高端接待酒店，体现雄安标准和雄安品质。 近日，天津市应急管理局会同市委政法委、天津市民政局、财政局、水务局、地震局以及气象局共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高质量建设天津市灾害信息源队伍的实施意见》，明确天津市灾害信息源队伍建设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为天津市灾害信息源队伍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 实施意见指出，各区应急管理局承担救灾和物资保障业务的科室和街镇公共管理办公室，分别负责本级灾害信息源队伍建设及灾情管理工作，对人员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人员能够迅速到岗到位，积极推进灾害风险隐患的报送工作，注重提高灾害信息源日常主动发现灾害隐患能力，率先创建全科自然灾害多元合 一的工作模式，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职能，注重发挥全市 4.8 万名基层网格员在自然灾害主动发现灾情的作用，实现了关口前移，支持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灾害信息源的队伍建设。 北京丰台区今天发布，南苑森林湿地公园5000亩先行区将于明年建成。按照规划，2025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会初见成效。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先行启动区总面积达 333.3 公顷，先行启动区在2019年开工建设，是南苑自然野趣风貌启动的展现区。设计分区为一带四区，分别是小龙河自然生态带、湿地保育核心区、湖泊游览区、湿地游览区，还有益母泉生态恢复区。今年以来，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重点建设城市森林片区802亩，森林湿地片区896亩，预计2022年底将会完成所有建设内容。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消息。昨天距第14届全国运动会开幕还有30天。第14届全国运动会、第11届全国残运会暨第8届全国特奥会火炬传炬点火起跑仪式昨天在陕西省西安市永宁门南门广场举行。100名火炬手参与了首站传递活动。 本届盛会的圣火于7月17号在陕西延安星火广场成功采集，昨天开启为期28天的火炬传递。本次传递活动以“盛世全运，天下长安”为主题，在残健共融理念下，首次将全运会和残奥特会在火炬传递合二为一，在陕西省内的14个站点展开。 9月12号圣火的最后一站传递活动结束后，进入本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主会场西安奥体中心，并将分别于9月15号的14运会开幕式和10月22号的残特奥会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塔。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天津大剧院打开艺术之门2021暑期艺术节本周将会迎来最后一场室内乐的演出以及闭幕式的音乐会。在为期一个半月的时间当中，天津的观众在家门口先后观看了近30场名家荟萃、门类丰富的音乐剧、京剧、儿童剧等演出，尽享艺术假期。本月21号晚间的闭幕式音乐会将为本届艺术节画上圆满的句号。 8月15号，随着最后一部线上展演剧目顺利完播，第10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正式闭幕。为配合疫情防控要求，本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云端举行了线上闭幕式，为戏剧节画下了圆满句号。从7月16号到8月15号，历时31天，汇聚全国19家儿童戏剧团体的36台线上线下展演剧目，共计演出86场，汇集观众87万人次。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组国内汛情的消息。水利部昨天发布了汛情通报，指出受到第二松花江丰满水库以下区段降雨和嫩江来水的影响，预计松花江干流哈尔滨江段将于8月21号超警，超警的幅度最大 0.2 米左右，松花江将会发生流域性的较大洪水。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当天主持防汛会商会，视频连线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和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汛情、工情，安排部署防御工作。针对嫩江、松花江、黑龙江的汛情形势，水利部于16号的晚上6点将水旱灾害的防御应急响应由4级升至了3级，在前期已派出了4个工作组的基础上，增派3个工作组分赴松花江、嫩江、黑龙江一线，指导协助地方的防汛抗洪。 记者昨天从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沈阳于昨天下午的2点10分将城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 沈阳各地区各部门将密切监视天气以及雨情、水情、汛情的变化，全力做好各项的防御措施落实。记者在沈阳部分的街头走访也发现，个别路面已经出现了小腿深的积水，部分低洼地区的积水没过了汽车轮胎，影响到了车辆通行。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16号的下午4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介绍，8月14号以来，湖北省降雨情况逐步减弱，主要以分散性阵雨为主，江河湖库的水势平稳，总体可控。据气象预测，未来一周湖北省没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以分散性阵雨为主，局部有中到大雨。根据湖北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湖北省的防止于16号下午4点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继续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执行天舟三号飞行任务的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已经完成了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北京时间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经运抵的天舟3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内的总装和测试工作。 昨天，朝阳检察针对吴亦凡发布情况通报，通报显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对犯罪嫌疑人吴某凡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世卫组织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欧洲中部时间16号下午的6点4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460万516例，达到了2亿717万3086例，死亡病例数增加了8565例，达到436万1996例。 国际消息，持续关注阿富汗。来听一组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16号，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纳伊姆宣布战争已经结束。15号，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了阿首都喀布尔。纳伊姆在发给半岛电视台的声明中说，该国的战争已经结束。他还表示，阿富汗新政权的类型和形式将会很快得到明确。 纳伊姆强调，塔利班寻求和平的国际关系，无意在国际社会上孤立。他说，我们已经达成了寻求的目标，我们的国家的自由和人民的独立。我们不想伤害任何人，但也不会允许任何人用我们的土地来针对他人。 联合国安理会16号就阿富汗局势举行了紧急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应对阿富汗局势。古特雷斯表示，在此次的严峻时刻，他敦促各方，尤其是阿富汗塔利班，保持最大程度克制，以保护生命并确保人道主义需求得以满足。 随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宣布商业航班停飞，各大航空运营商正改变航线，避开阿富汗的领空。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15号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经进入并且控制了喀布尔。喀布尔的哈米德·卡尔扎伊机场方面16号也宣布，鉴于机场局面的混乱，为避免抢劫和掠夺，从喀布尔起飞的商业航班将取消。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日本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新冠疫情在全国多地迅速蔓延，日本政府将扩大防疫紧急状态范围，追加7个府县为实施紧急状态的地区。届时，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将有13个处于紧急状态，其中政府拟追加的7个府县为茨城县、栃木县、群马县、静冈县、京都府、兵库县和福冈县。上述地区将从本月20号进入紧急状态，截止日期为9月12号。 东京奥组委16号宣布，东京残奥会除了少数场次比赛允许学生入场观看之外，将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举行。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当天晚间与国际残奥委会的主席帕森斯、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以及日本奥运大臣丸出朱代就残奥会的观众问题进行了四方会议。